龙牙、连突、拔刀斩，叶修还是选择了先前成功奏效的攻击套路，只是三个技能过后，被包成团的水藻依然健在，本体的抵抗力果然还是要略强一些，但是也只是略强而已。叶修抓紧时间第四个技能送上，终于被暗影斗篷包成一团的水藻被击到粉碎。叶修也是长出了口气，这一瞬间他又紧张了一下，因为僵直弹的效果也是有时限的，第一击上去时他就知道想击毁本体伤害不是问题，问题是时间，僵直弹的时间里是否能够做出足够的伤害。结果他做到了，这让叶修彻底踏实起来。君莫笑从水中一跃，正从被粉碎的那一团水藻空档中钻出，千机伞撑起机械旋翼，瞬间彻底从水中钻出。水藻怪哪肯这样轻易放过目标，立即又是抽出一条去捉。叶修早料到会如此，操作君莫笑全力向上，水藻速度不慢，不过机械旋翼是可以操纵角色空中移动的，叶修自然也会有所闪避。叶修并不是想就此离开，暂时飞离河面主要目的是等技能冷却。第一届技能的冷却普遍兜底，不过像僵直弹这种带效果的技能冷却通常会长一些，否则无限给对手上状态，还是僵直这种对手根本就没得打了。僵直弹的冷却足足有10秒钟，叶修现在要争取的就是这10秒，不过除了躲避他也要做点别的事儿。一边闪避着，君莫笑手中一直有手雷丢上，水面炸开后虽然水藻没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是至于露出水面，原本的水藻都被挤成了一团。有用，叶修再次欣慰，可以这样聚怪的话，击杀这个水藻怪的效率将更快。很快僵直弹冷却结束，君莫笑顺势结束机械旋翼落下，临近水面又拔刀一挥，出了个地裂波动剑，将水藻成堆的扫了扫，跟着这才接上暗夜斗篷。这一次被抓成团的水藻更多，但是当君莫笑攻击上去后，叶修顿时就直坏了，抓得越多这水藻生命力就更强，这种设定非常合乎逻辑。叶修当然没有忽视到这一点，这一次巨怪本就有着试探的心思，现在努力试了这么多，结果发现肯定无法在僵直时间里打掉。僵直弹的僵直效果是2秒，而这个效果实现随技能等级提升并不多，毕竟僵直这个状态的控制效果非常强力，真要搞个8秒10秒的僵直基本就废掉了。僵直弹等界提升满界后也只能将僵直效果提升到 3.5 秒，所以这个技能等界加到多少，那就看玩家对僵直弹的使用和依赖情况了。而君莫笑的僵直弹只有一界，就是最基本的2秒效果，刚刚2秒出了4个技能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极限，甚至叶修操作有一点马虎的话都有可能做不到。而现在水藻的生命力更强，凭君莫笑的伤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打掉这么大的一团水藻。这个结果让叶修无比遗憾，不过经过2回合的巨怪参照，该聚多少他已经彻底有数，再然后就是水下水上的重复操作了。水藻被叶修一片一片地清理着，河面渐渐恢复了清澈，就快完了。看到这边的最后2滩水藻，君莫笑奋力游过，跟着叶修就听到河岸传来一些人声， 就在这边了，已经不知击杀了多少玩家，这个水藻怪现在非常强大，大家一定不要大意，不过击杀他的方法也已经找到了，魔道和弹药一定要注意配合，你们是关键。 大队的人群聚集在了河边，玩家的智慧也是相当了得，找到了和叶修一样对付这水藻怪的方法，只是他们无法单人完成这样的攻击，只能是寻找伙伴来多人合作。此时一堆人兴冲冲地赶到了河边，准备杀这大家伙， 结果眼前所见的却是清澈见底的河面，传说中将整个河面都霸占的水藻到哪儿去了？ 我靠，不是吧！ 有眼尖的玩家迅速发现了巨魔鸮的存在，奋力游到一片水藻前，暗夜斗篷僵直弹，然后一波飞快的连击。这不正是他们过来时队长一路强调的战术吗？ 开什么玩笑啊！ 呼朋唤友招了一堆人来的玩家是个弹药专家，第一次路过这河边时被水藻怪偷袭送命，然后飞奔前来报仇再送命。这家伙不甘心又来，这时水藻怪已经有了相当的成长，他当然更加不是对手，但是这一次他至少发现了击杀水藻怪的方法。第四次他又一次冲来，以为发现了方法后他完全可以单挑，结果还是低估了一再成长的鬼怪的强大，连挂四次。这位终于无奈了，纠集起了一队人马，并且想到了巨怪的好办法。结果这一来发现大片的水藻居然已经被清理掉，而干这事儿的人用的真是他壮烈了四次才揣摩出的打法。 是谁啊？ 队长怒了，他觉得这人一定是旁观偷学了他的发现，这是一个卑鄙的小偷。沿着河崖追逐着那人的身影，队长举枪就要射击，忽然被自己队中伙伴一撞，一个踉跄，这一击顿时大歪。 干嘛？ 队长大怒， 你傻了吗？暗夜斗篷完了僵直弹，再完了的连击中还有拔刀斩，一个角色就能做出这么多的攻击，这人是谁你想不到啊？ 撞了队长角色一下的伙伴说道。队长一怔，跨职业系使用技能，换是以前看到大家一定会以为这是个 NPC， 但是现在所有玩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存在，夜修大神和他的散人君莫笑。队长颤抖着沿河岸又走了些，而君莫笑这时也正巧奔着最后一堆水藻怪游去，头顶的名字终于被他清晰地看到了。君莫笑，果然是君莫笑。顿时偷学打法这种误会不存在了，这么点打法都揣摩不到的话，那还能是夜修大神吗？只是自己忙碌来忙碌去的，又是壮烈又是召集人手，信心百倍前来大丰收，结果连个馒头渣都没有了，这实在是有够郁闷呐。 还有一团， 队长实在太不甘心了。 魔道学者上暗夜斗篷。 魔道学者不动。 怎么不上啊？掉线了吗？哎，在不在？ 队长叫道。 和夜修大神抢怪，你疯了吗？ 魔道学者惊讶地说。 明明是我先遇到的。 队长哭。 先遇到？ 一队人都无语，虽然他们理解这位的心情，你虽然先遇到了，但你先遇到了却没杀到，那就不能算是你的，这根本就是常识性的问题。 上啊，给我上啊！ 队长先前招呼的魔道学者不动，又去吼另一个。这位看来和他关系不错，不忍心直接拒绝，但上来的磨磨蹭蹭，光把扫把举半空就用了好几秒钟，好容易架势摆足了，下边君莫笑已经结束战斗了。这位倍感欣慰地转过身， 哎呀，来不及了。 队长哭了，但是真让他找叶修麻烦，一来他没这能耐，二来他也根本不占理儿。更让他羡慕嫉妒的事还在后面，这个水藻怪被击杀后，君莫笑在榜单上的排名居然一下子就跃居第一了。这一点队长他们刚开始还没注意到，让他们注意到是因为世界上突然有人发消息在嚎叫： 我去我去我去，叶修你开了什么挂了，居然直接就第一了，你把 GM 给杀掉了吗？作弊啊，投诉啊，有没有 GM 管管啊？ 撒泼一般的言论来自黄少天的业余声帆。全世界都肃静了，大家都没想到有生之年可以在网游的世界频道欣赏到黄少天的垃圾话。黄少天之前被周泽楷超越， 不过之后运气不错，很快就反超回来。至于叶修的军墨校，都30名开外了，黄少天早都无视这个竞争对手了。结果就在刚刚击杀掉一只鬼怪，想看看自己显赫的成绩时，进来就见军墨校的大名压在了他业余生凡头顶上。没看错吧？黄少天揉了揉眼，在确认没错后，顿时就爆发了在世界上的嚎叫。叶修自己当然更早一步发现，这个水藻怪居然一下就将他的积分升至了第一，他本人也很意外。瞬间他想到的是用一堆号去喂一只鬼怪，然后再用主号将其击杀的方案，然后就看到黄少天在世界的大喊。哼，叶修回道。这次玩家不觉得怎么样，但众职业选手都笑疯了。刚刚职业选手群里，黄少天被周泽凯超越后狂喷垃圾话，周泽凯不就是这样回复的吗？结果现在叶修有样学样，黄少天估计被气够呛，奈何游戏里世界频道有发言冷却，无法连刷，顿时选手群被他刷爆了。叶修看到那群在跳跃的消息，就知道肯定是黄少天在爆发，又有谁明知那边有人在喷垃圾话还去拜读呢？叶修此时正在琢磨他这喂养鬼怪计划的可行性，目前不太明确的就是成长到这么多积分得喂多少条角色性命，这需要做个实验吗？叶修一边让君莫笑游上岸，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岸边一对玩家呆呆地站着，在刚刚世界上的对话后，他们顿时也发现君莫笑居然一下就跳到第一，这只水藻怪的积分有多可观可想而知。虽然他们组队前来均分积分的话肯定没这么犀利，但从本身来说也是极高的收获，而现在一切成空，大家都觉得十分惋惜。但是面对叶修大神，大家又能说什么呢？ 大神好厉害啊，大神走了，大神慢走啊。 一堆玩家十分狗腿的跟在君莫笑身边谄媚着。